我是元轩，欢迎回来到第二集的《原来东京》。上一集上架之后啊，我的朋友就跟我说：“哎，刘元轩，你的声音怎么变得那么奇怪？”没错，我也觉得很奇怪。录第一集的时候，应该是我第一次录 podcast， 然后就想说，录 podcast 应该要像广播 DJ 那样讲话，所以我就用了一个自以为的广播腔，然后录了第一集，听起来非常的奇怪。所以听众朋友建议我决定第二集之后要开始做自己。2020年到底怎么了？其实我上周就已经把第二集以及后面的几集预录都已经录好了，结果我就在我生日的前一天，也就是4月1号的前一小时哦，3月31号的晚上深夜11点钟的时候，把一杯水泼到我的电脑上面，所以我的电脑就这样坏掉了，预录都在里面，现在正在维修中，完全拿不出来，所以我现在就只好来重新录一遍。除了电脑坏掉之外，还有一个东西从过年的时候就非常苦恼大家了，就是武汉肺炎。不知道大家在三月中后有没有看到一个新闻，是一个来自法政大学的学生，他现在在政治大学交换，然后他那时候收到法政大学来的一封 email， 要求所有在海外留学的留学生、交换生马上收到 email 就赶快订机票回日本了。但是对他来说，先跟大家说，他叫做 Naoya， 他就这么刚好是我在法政大学交换的时候认识的最要好的日本朋友之一。我刚说到对其他人来说可能还好，可是对 Naoya 来说，这不是一件很荒谬的事吗？他在台湾，明明台湾比较安全，然后他却要回去日本。你光是想他搭飞机、搭电车，然后再回去东京，这一的途中生活在东京，就会觉得比他留在台湾风险还要高很多吧。所以他就因为这样子啊，来回的跟法政大学来信了很多次，然后也开了好几次会。终于最后法政大学算是答应让他留在台湾，只是他就要牺牲掉他的交换生资格，改成私费留学，而且还要还学校35万日币的奖学金。好了，跟大家闲话家常完了，再来就要进入今天的主题。一开始要先跟大家说我跟东京的连结，再来是要跟大家介绍我的东京第一个落脚处。我记得我第一次到东京是高三毕业的那个暑假，那时候我是跟家人一起去自由行，但是因为啊，我们对东京那个时候都不是太了解，所以我们就只选了那些旅游旺地、新宿啊、元素啊这些，你随便上一个旅行社找五日东京五日游都会找到这些景点。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东京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大都市啊，跟其他地方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那时候我是完全没有感觉对这个地方会有很大很大的憧憬，或超级喜欢上那个地方。那个暑假之后啊，我就上大学了嘛。上了大学之后，虽然我是念英语系，但是我就好想要学一个第二外文，然后同时又很想要到外地去念书，所以我就想，好像可以去日本哎，日本感觉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因为我对日文也算是蛮有兴趣的。因此就这么冲动的，我在大三和大四的秋天都去到了东京当交换学生，一次是在法政大学，一次是在明治大学。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我的东京的第一个落脚处，就是我在法政大学交换的时候的宿舍的位置。那个地方叫做平井，是不是大家都没有听过平井呢？没错，平井就是一个观光客绝对不会去的地方，那里什么都没有，也是一个小站，就是一个纯住宅的地方。所以今天要跟大家介绍，单纯就是因为我一开始住在那边。反正大学配合这个宿舍啊，它其实有一点特别，它不像 台湾的大学通常配合的宿舍就是自己的学校宿舍嘛，那里面住的也就是自己学校的学生。反正大学这个宿舍啊，它是一个专门做学生会馆的公司设立的，然后那个公司在很多地方都会有自己的宿舍。那宿舍里面住的人从高中生到社会人士都有，然后我住的那个宿舍啊，里面有 60% 是日本人， 40% 是外籍人士。然后宿舍里面我觉得很不错的是有食堂，食堂婆婆啊，她会在周日跟国定假日以外的时候每天都煮早餐跟晚餐。然后公共区域也一样，是只要是工作日就有人打扫。所以刚去的时候我觉得对我那时候状态是不会说日文，然后也很害怕的情况来说，其实是还蛮不错的。现在想起来我真的是觉得蛮荒谬的，我那时候什么日文都听不太懂，然后一句日文都说不出口哦，就这样跑去日本留学了。我觉得大家应该觉得很荒谬，我那时候是连储值 Suica 就是有点像悠游卡那种东西，我连储值 Suica 都不会。我在高中以前都是住在家里，然后上大学之后住的学校宿舍也都是很多个人一间。去到平井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自己一个人住在很小的单人房里面，平常啊几乎不太会遇到人哦，但就算遇到人也几乎都是遇到日本人。我那时候遇到日本人只敢讲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こんにちは之类的话，没了，完全不敢再多讲什么话。所以一直到开学前的两周左右吧，我那时候过得超级孤僻又很紧张。我印象深刻有一天，因为我需要去买一双室内拖在宿舍里面走路，我就打开 Google Map 想说顺便来熟悉一下这附近有什么商家好了，然后看一看，突然看到距离我宿舍啊15分钟以外的地方有一间思梦乐。大家知道思梦乐吗？思梦乐就是那个台湾也有很多分店，它是一间专卖日系流行服饰跟居家小物的一间算是连锁店吧。然后没想到在一个我完全没有听过的平井竟然也有，然后我那天就太开心，超级认真打扮完之后出门走了15分钟，顶着九月的大太阳，只为了到思梦乐买一双室内拖鞋。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会因为这件事情这么开心，我明明其实可以走到宿舍旁边的大创买百元室内拖就好，为什么我要走了15分钟而且还中暑去买一双室内拖呢？我觉得我那时候一定是孤单到只要抓到任何一点跟家乡还是跟台湾有点连结的地方，就会觉得好，我满足了，我满足了这样。后来我在日本的雅虎奇摩拍卖上面标到了一把旅行吉他，然后有一天我想说我再出去晃晃好了，搞不好我会去到什么很窝心的地方。所以我那天就出了宿舍之后一直往河边走，走到一个地方，有点类似我之前住公馆附近的时候旁边有的那个河滨公园，它叫做平井运动公园。然后那天呢应该是因为是平日，然后又是下午，所以在运动公园的人其实没有很多，就是一些零星的中年人在跑步，还有一群大学生。那群大学生感觉好像是在办什么活动之类的。反正我要说的是，我那天觉得天哪，眼前的景象也太像日剧了吧，是不是听起来就像是一个刚到日本没多久的人才会说的话。然后后来就找了一个凉亭坐下来，很惬意的在平井运动公园里弹唱我那时候学的 一首日文歌 One Ok Rock 的 Wherever You Are。 以上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瓶颈的两个小故事，就如果还要想到什么再跟大家补上。下一集我们终于要稍微一点进入校园了，下一集我要邀请到我在法政大学认识的一个台湾女生，她叫做 Dana， 来跟大家分享她在日本留学四年的甘苦谈，还有给大家的一些建议。欢迎大家下周也回来准时收听原来东京的第三集，那我们就下周见啦，拜拜。